一串珠子。你被带到这里来了吗？我们五人一排，贝伊一点名，然后他们把我们放在车厢里。像这样的车厢，但更糟。他们是木质的运牛车厢，带着狗的卫兵把我们压了进去。他们给了我们一桶煤，当煤烧完的时候，我们被冻僵了。我们必须把地基一直挖到永久冻土层。因反苏活动入狱15年，我们挖的洞很窄，有时有40英尺深。在洞下面，晚上只能看到一颗星星。我凝视着那颗星星，知道妈妈也能看到。我情不自禁地看着她，就这样帮了我很多。但是那时候天气一定很冷吧？ 当然是。 但体力劳动会让你暖和，血液也温暖了你，让你有了希望，你能活下来的希望。希望使你的力量倍增，加强了对未来的信念。当然他们告诉你，工作让你自由。我在我的祖国为自己工作。我总是买面包。因反革命罪入狱10年。这种恐惧一直伴随着我，我害怕没有面包吃。如果没有面包吃，我该怎么办？那种担心害怕一直伴随着我。我们总是很饿，总是很饿，所以我经常囤积面包。我儿子说，现在我们有足够的面包。我知道，请原谅我。我没办法控制自己。这是集中营给我留下的记忆。没有面包的恐惧。没有面包。一个半死的女人躺在床上。他们说，我们把她带走吧，反正她会死的。为什么我们不明天再带走她呢？她求他们，不要带走我。我还活着呢，我想活下去。古拉格幸存者艾玛·科尔帕，然后我们把雪橇拖到了墓地。我儿子被拖走的时候，警卫没有值班，儿童没有被当作囚犯，所以他们被埋在平民墓地。当另一个孩子死了，我也一样拖着他去了墓地。这样我就有机会最后一次去看我儿子的坟墓。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位于西伯利亚河中的荒岛，没有纳粹，这些岛被称为食人岛。在这个岛上，居民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最后饥民们不得不开始吃人，在绝望中幸存下来。刚到岛上的人几乎立刻就遭到了攻击，然后被吃掉，尸体被大卸八块，人肉被煮熟食用。发现的几具尸体里，肝脏、乳房、小腿、心脏和肺都不见了。人们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每个人都在尽其所能为了生存。我们知道好多人们切开分割那些被他们吃掉的尸体的办法，像如何切下尸体的乳房、小腿等方法。很多报道都提到，饥民等在垂死的人身边等着吃他们，想方设法就为弄到一块人肉吃。饥民们毫不犹豫就吃了那些人肉，他们甚至没有考虑正在吃的这个人是否生过病。饥民们只是想要一点吃的，让自己撑到第二天。1921年，代表饥饿的欧洲农民的信使向托洛茨基寻求帮助，他说，你们只是饿了吧，这还不算是饥荒。当你们家里的妇女开始吃自己孩子的时候，你们再来吧。那时再来告诉我，我们快饿死了。那时再来告诉我，我们快饿死了。当你经过那个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裹在破布里的人肉，还有被砍下来的人肉挂在树上。这是一场真正的狩猎，尤其是对年轻女性来说。猎人会抓住他们的猎物，切掉猎物身体最柔嫩的部分，再把这些人肉煮熟，然后吃掉。这太可怕了。人吃人持续了整个夏天。岛上有一个卫兵，名叫科斯基亚·维尼科夫，是个年轻人。他正在追求一位被送过来的漂亮姑娘。卫兵保护了这位姑娘。有一天他不得不离开一段时间。卫兵对他的一个同志说，好好照顾她。但是有那么多人在那里，这位同志也做不了太多。人们抓住了女孩，把她绑在一棵白杨树上，切下她的乳房、肉肉，任何姑娘身上能吃东西。当科斯蒂亚卫兵回来的时候，姑娘还活着。卫兵试图抢救她，但姑娘失血过多，姑娘死了。卫兵运气实在不好，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知道，它是关于心理上的变化发生在那些饥民的头脑中。在早期阶段，人们貌似适应了饥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养缺乏会逐渐影响他们的精神健康，激发了人们的原始本能，比如同类相食。当人们长期集体挨饿时，这是很常见的事情。第二天，我姐姐在草地上散步，发现了一个孩子的头骨被煮过了，没有头发。她把头骨插在一根棍子上，开始旋转这个头骨。我们的邻居阿诺尼见到了我姐姐，问她在转什么。她说，骷髅。然后她和我妈妈去了福马纽克，在那里看到了一把沾满鲜血的斧头，墙上也溅满了血。他们问，你的孩子们在哪里？他们死了，我把他们埋在那边沟里了。他们去检查了一下，那边没有新的坟墓。当他们再次来到福曼约克的母亲身边时，他已经把孩子们的肉煮上了，加上盐，放进一个桶里。他们强迫他把肉装进一个麻袋，然后把他带到警察局。但那个女人没能到那儿，他在去警察局的路上的森林里死于心脏病发作。古拉格死亡集中营系统的创始人是这两位犹太人。呵，臭名昭著的苏联古拉格集中营是由犹太人直接控制的，他也是大屠杀的直接负责人，并不是唯一参与管理这些集中营的犹太人。犹太人列夫·因日尔是苏联死亡集中营传输管理处的政委。费林、拉波波特、科根和朱克是死亡集中营和奴役劳改营的人民委员。在他们监督白海、波罗的海的运河施工期间，大量劳工死亡。12个主要的古拉格集中营中的11个指挥官是犹太人，包括集中营系统主管和犹太人列昂尼德·赖斯曼是一个特别残忍的虐待狂。他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部门的主管，也是该组织的首席审讯官。讽刺的是，共产主义又名工人的天堂，其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他的政策伤害了每一个工人，只有大权在握的共产党人受益。每个反对斯大林集体化的人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共产主义不是人民为了打倒银行家而创立的，共产主义是银行家们为了打倒和奴役人民而创立的。没有大银行们的支持，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饥饿、寒冷、贫困，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会有人为我们遭受的所有苦难负责任吗？当你见到你的爸爸妈妈，告诉他们，我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查明真相，为我们证明。爸爸告诉我，你是聪明的孩子。当时机到来，我们一定要求知道真相，我们需要的真相。我们白白遭受了苦难。他们的想法是摧毁欧洲的旧秩序。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还有所有的道德。它非但不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构建这一切，它反而是和过去的一切历史经验相矛盾的。卡尔·马克思。糟糕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有许多不同的动机。自1871年以来，德国已经成长为一个经济强国，打破了欧洲长期以来的权力平衡。老牌强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在1914年联合起来摧毁了这个新的对手。1914年6月28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一个很差劲的学生，刺杀了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奥匈帝国与德国早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德国在1909年通过宣布支持奥匈帝国，再次确认了该共同防御条约，即使由此引发了一场战争。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想要和平，并且德国在冲突中无利可图。尽管德国在1916年12月即将赢得战争，德皇威廉还是提出与协约国进行和平谈判。到1916年12月，德国取得了明显的优势，法国损失惨重，俄罗斯面临着布尔什维克内部起义和革命导致的混乱，不得不撤军。英国处于潜艇的封锁之下， 德国没有丢失一寸土地。即便如此，德国仍然提出了非常优惠的和平条件条款。威廉二世准备停止战争，恢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就在此时，犹太复国主义者魏茨曼和索科洛向英国人提出了一项肮脏的交易。他们提出要利用他们的全球影响力把美国拉入战争，站在英国一边，同时从内部颠覆和摧毁德国。作为美国参战的交换，英国将从德国的盟友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夺取巴勒斯坦，然后允许犹太人在那里定居。这项协议被称为贝尔福宣言，并被递交给了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伦敦的犹太人随后给路易斯·布兰代斯发了信，他是美国最高法院的犹太法官之一，他被指示向威尔逊总统施压，要求他参战。其他犹太复国主义的权力掮客，如伯纳德、巴鲁克、保罗、沃伯格和雅各布·席夫，也一起施压美国参战。英国政府同意他们将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以换取美国强大的犹太游说团体，说服美国加入同盟国。英国飞机在德国上空空投了以异地絮语印刷的传单，为了赢得德国犹太人的支持而散发的贝尔福传单，承诺犹太人在盟国赢得战争后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这就是所谓的贝尔福宣言。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真的觉得这是犹太人历史上最非凡的时刻之一。犹太人花了3000年才做到这一点。接着你会问，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最不可思议的机会主义实力。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认为你有一个贫穷的科学家，查伊姆·魏茨曼不知怎么来到了英国，见了几个人，包括我的家人，引诱他们，他有如此令人着迷的魅力和坚定信念。他到了鲍尔福，并且他令人难以置信地说服了鲍尔福，以及首相乔治勋爵，还有大部分的部长。这个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主意应该付诸实施。这笔交易达成后，犹太人拥有的媒体立即展开了大量的反德宣传，将日耳曼人描绘成野蛮的匈奴人。这样做是为了获得公众对美国干预战争的支持。而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从内部破坏德国的稳定，通过几次兵工厂内的罢工削弱了德国的战争实力。如果美国没有被骗参战的话，一战当时就立刻结束了，数百万欧洲人的生命也会得到保全。正如犹太人事先承诺的那样，美国加入了一战。巴尔福勋爵向犹太复国主义者保证，英国将在战争结束后履行其与犹太人的协议条款，把巴勒斯坦给犹太人，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夺取巴勒斯坦，并赶走巴勒斯坦人。在更多欧洲人的鲜血溅洒在欧洲大地上之前，德国和奥匈帝国再次要求和平解决争端。美国总统威尔逊被迫承认，德国和奥匈帝国确实提出了一揽子和平建议，但他随随便便就把他们的和平协议打发走了。威尔逊还谎称战后的和平会有多么美好，成功地哄骗了众多厌倦战争的德国人无条件地投降了，并于同年11月即1918年放下了武器。1918，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们的同胞背后狠狠捅了一刀。马克思主义行业工会领导人下令工厂罢工，沉重打击了德国军队的重要补给能力。德国人的士气和工业生产迅速下降。德国人放下了武器，希望获得体面的和平。战后1918年犹太人那场卑鄙的背叛被称为背后捅刀子。德国只是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从内部出卖了。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团结在一起，成为了德国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希望看到德国失败。在今天的以色列，人们普遍庆祝11月2日的巴尔福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将其视为哀悼日。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巴黎和会，目的是在财政上摧毁德国1919和确定战败国的新边界。德国甚至没有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在会议最终决议中也没有任何发言权。 因为全球主义者已经把德国彻底摧毁了。这次会议还为未来的世界政府、国际联盟奠定了基础。把美国拖入战争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团也到会，同时也确保了奥斯曼帝国的前阿拉伯领土从土耳其的统治中分离出来，分裂成几个小国，这样巴勒斯坦就可以成为英国的受保护国。犹太人随后要求国际联盟担保获得一块巴勒斯坦土地，这正如赫茨尔在1887年所预测的那样。1919年6月20日，在巴黎和会上，各方签署了冷酷无情而又臭名昭著的凡尔赛条约。同年9月20日签订了圣日耳曼条约。即使是自由派历史学家今天也承认了条约的不公、邪恶。一个不想要战争的德国，一个试图避免战争的德国。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提出了无数次和平协议。现在德国被完全解除了武装。德国被迫以金钱和自然资源的形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沉重的债务赔款约1000亿旧马克，相当于10000亿美元的现代货币。这笔赔款摧毁了德国的经济，并很快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崩溃。德国被要求的战争赔款总额约为2260亿马克。其目的是迫使德国的财政破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测，这些苛刻的赔款将导致德国的金融崩溃。德国的武装部队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仅用于在国内执行警察职责，严厉禁止征兵。德国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欧洲的许多德语地区。德国总共放弃了 13% 的土地。数百万德国人最终被隔离于德意志帝国之外，并且数百万德国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由于失去了关键的铁矿石和煤炭资源，德国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工业。德国工业莱茵兰被法国军队占领15年。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和平条约。同时，该协议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不仅是德国遭罪，给欧洲和世界经济也一样带来恶果。因为德国是世界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该条约有440条条款，其中414条特殊条款，是为了一场德国完全无辜的战争而惩罚德国。1919年，温斯顿·丘吉尔表明了条约的最终目标。如果德国在接下来的50年里再次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我们领导的这场战争就完全是徒劳的。温斯顿·丘吉尔50。魏玛共和国由于遭遇围困和前所未有的大饥饿，加上封锁，近百万德国儿童、妇女、老人和最脆弱的社会群体遭到杀害。协约国现在只有一个既定目标，延长凡尔赛合约对德国的制约，并永远摧毁德国。德国现在被完全解除了武装，遭到的损害是全方位的。德国已经完全失去了保卫自己的能力，邻国随时可能决定对德国发动攻击。由于需要用黄金来支付巨额的战后赔偿，德国马克再也没有黄金作为信用担保，这导致了通货膨胀，使德国人的全部储蓄化为乌有。1922年至1923年，德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可怕的恶性通货膨胀，德国马克变得一文不值。对德国人民来说，失业、饥饿和无望的未来是魏玛共和国留给他们的唯一记忆。自杀率很高，失业率超过 30%， 德国人被迫绝望自杀。出生率超低，空气中弥漫着无政府状态和一片混乱的气息。已经被解除武装、遭到羞辱和饥饿的德国人民对此无能为力。共产党甚至占领了许多城市的部分地区。1929年美联储卫终于引发了大萧条。研究学者鲍里斯·鲍里索夫在他题为《美国饥荒》的文章中，估计大萧条中美国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超过700万人。7. 全球主义强权现在又成功地策划了另一场大饥荒，屠杀了数百万欧洲白人，如同之前的俄罗斯大饥荒一样。本·伯南克在谈到大萧条时说，我们终于成功了。伯南克所说的我们当然是指美联储系统的犹太首脑。返回来说，德国工程师股票市场崩盘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严重。 由于物价连续20个月每两天翻一倍，人们的毕生积蓄付之东流。1922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完全失控。人们会在早上拿工资，然后拎着装满纸币的手提包，急如星火地跑去商店买生活必需品。因为在拿到工资和购买商品之间的这段时间里，食物价格就会上涨。柏林完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在街上挨饿，同时也有非常富有的人。一方面，穷人吃萝卜汤，肉铺卖乌鸦、松鼠甚至老鼠，而另一边，那些能负担得起的富人吃着最丰盛的饭菜，看起来他们从未停一下想想那些穷人所受的苦。德国人必须为一张邮票支付20到200亿马克，一条面包价值20亿马克，一磅黄油价值2万亿马克。德国中产阶级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他们所有的储蓄和生意都被彻底摧毁。饥饿的家庭和孩子们在沿街乞讨。许多德国人把他们贬值的货币称为犹太无彩纸屑。因为当德国人在挨饿的时候，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里却享受着豪华无比的奢侈生活。德国在1929年底就完全破产了。犹太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马克思估算了1930年德国犹太人的平均收入，是德国其他人口平均收入的3倍。和鲁尔地区一样，德国工业都破产了，数百万工人丢掉了他们的饭碗。1933年1月，超过600万德国人失业。尽管犹太人只占德国人口的不到1%，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影响力与他们在德国人口中的比例极不相称。他们成功地控制了 50% 以上的媒体和出版社， 70% 的法官， 57% 的金属行业， 22% 的粮食和 39% 的纺织品贸易。德国的银行和金融完全在犹太人的控制之下，这在柏林的私人银行业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23年有150家私人犹太银行，而只有11家私人非犹太银行。国会控制委员会的6名董事中有4名是犹太人，包括雅各布·戈德施密特和鲁道夫·海文斯坦。任何人要想控制人们的思想，就必须控制新闻和媒体。犹太人对媒体和公众思想的控制始于1865年的路透社，由犹太人保罗·罗伊特出声明于1865年创立。路透社电报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主要的新闻机构。如今，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新闻机构都订阅了路透社的新闻服务。路透社在94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以大约20种语言开展业务。华盛顿邮报是由犹太复国主义的美联储主席尤金·麦耶控制的。1940年，麦耶解雇了华盛顿邮报的和平主义编辑，原因是他拒绝支持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盛顿邮报后来被传给了的女儿，已故的。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买下了纽约时报，成立了纽约时报公司。奥克斯·苏兹伯格家族，美国报业王朝之一，从那以后一直拥有纽约时报。117年来，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来源一直掌握在同一个家族手中。1926年，犹太人大卫·萨尔诺夫创立了，这是美国第一个主要的广播网络。1928年，27岁的犹太商人威廉·佩利获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网的多数股权。佩利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展成为拥有114个分支电台的全国性新闻巨头。请记住下列4个最强大的新闻媒体来源，所有人非常重要：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现在都完全由犹太人拥有和控制。1935年7月27日的《犹太日报》说，只有一种力量是真正无敌的，政治压力的力量。我们犹太人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我们有这种力量，而且我们知道如何运用它。1933年之前，德国最大的两家报纸也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利奥波德·乌尔斯坦、奥古斯特·舍尔和鲁道夫·莫斯。这些犹太人实际上垄断了德国新闻界，他们的主要出版物是《柏林日报》，该报的编辑是西奥多·沃尔夫， 一个犹太人，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非凡。所有的社论，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思想和每一个有主要影响力的领域，现在都落入犹太人的控制之下。在柏林的29家合法剧院中，有23家有犹太导演。1931年144个电影剧本中，有119个是犹太人写的，77个是犹太人制作的。当你要问德国人对犹太人做了什么时，你一定要先问一下犹太人对德国人做了什么。1918年，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罗斯莫斯科建立了共产国际，也被称为第三国际。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后的日子里，托洛茨基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想法。这意味着苏联必须在政治上挑衅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所有国家都开始他们自己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第三国际公开表示，他的目的是为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奋斗，例如建立共产主义世界政府。第三国际在法国、意大利、中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成立了共产国际附属政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像毒药一样在欧洲蔓延。作家恩斯特·阿尔姆赫斯特在1938年解释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只是让世界接纳犹太教计划中的环节。这些环节的最终目的是强迫整个世界接受犹太人的统治。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革命的犹太共产主义领袖卡尔·里伯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了一群犹太共产主义者，企图也在德国发动一场暴力血腥的共产主义革命。犹太布尔什维克匪帮企图欺骗德国工人，让共产党干他们在俄国干过的事，大革命，并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奴役整个国家，但没有成功。1919年，德国自由军团的老兵们英勇地阻止了这些共产匪帮的企图。1919，由从一战战壕中归来的爱国老兵组成的准军事单位组织自由军团进驻柏林，以清理柏林的红色共产垃圾。犹太人被拉昆煽动了一场犹太革命，并于1919年3月接管了匈牙利的国家领导权。经过几个月的红色恐怖和对基督徒的屠杀，匈牙利人尽力进行了反击。匈牙利海军少将米克洛斯·霍尔蒂组建了一支国家军队来抗击布尔什维克。在罗马尼亚军队的支持下，霍尔蒂于1919年8月1日夺回了对国家匈牙利的控制权。在意大利，犹太人领导的共产党在塞拉纳、摩德纳、博洛尼亚、提取、亚纳和米兰进行了大屠杀。但是这些共产暴徒却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军队击败了。法西斯主义是一场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欧洲的运动。今天，由于全球主义媒体的抹黑，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非常可怕的东西。法西斯主义是国家、文化和人民的捍卫者的简称。在法西斯主义下，政府在监管电影、戏剧、艺术、文学、音乐、教育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目的就是为了保持高尚的道德标准，保持清洁和体面，促进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荣誉感，并防止从内部腐蚀社会的堕落蔓延。即使温斯顿·丘吉尔认为法西斯主义已经被证明是共产主义毒药的必要解毒剂，他还是这样评价墨索里尼：罗马天才，人类最伟大的立法者。这是1927年1月20日温斯顿·丘吉尔在罗马说的。如果我是一个意大利人，我一定会全副身心的，从头到尾的投入到你们对抗列宁主义的兽欲和革命激情的斗争中，直至最终取得胜利。然而，我要针对法西斯主义从国际层面说几句。很明显的，你们的抗争运动为全世界提供了帮助、服务。意大利针对邪恶的列宁主义的抗争表明，有一种和有能力团结召集大众的颠覆势力作战的方式，领导得当，正确领导，来达到真实和愿意捍卫我们文明社会的荣誉和稳定的目的。从此以后，所有伟大的国家都可以采用这种终极的保卫国家的方式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癌细胞病毒的扩散。12年后，温斯顿·丘吉尔还是把他的国家和人民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国家结盟了。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是英国的法西斯领袖， 他也曾试图拯救自己的国家，但他一直没能获得足够的支持。科尼利乌·科德雷亚努说，法西斯主义首先意味着保卫你的国家免受其他危险的威胁，这意味着消灭这些危险，为你们的国家开辟一条通向生活和荣耀的自由之路。犹太布尔什维克在1936年试图占领西班牙，导致了血腥的西班牙内战。犹太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屠杀、强奸和破坏的狂欢。犹太人，苏联红军军官，在西班牙内战中担任苏联安全部长。西班牙超过20000所教堂被摧毁，6832名西班牙牧师、3000名僧侣、300名修女和13名主教被杀害。4000名基督教信徒也因帮助或隐藏修女或神父而被杀害。苏联安全部长是这些大屠杀的幕后主谋之一。1939年，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将军弗朗西斯科·弗朗哥挺身而出，成立了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团体，并成功地将西班牙从共产党手中拯救出来。弗朗哥得到了葡萄牙的安东尼奥·萨拉查、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以及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支持。1920年2月8日，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接受《星期日先驱画报》伦敦采访时，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发出了警告。从亚当·斯巴达克斯、魏肖普特时代到卡尔·马克思时代，再到托洛茨基、俄国、贝拉、昆、匈牙利、罗莎、卢森堡、德国和艾玛·戈德曼、美国时代，这个旨在推翻文明并重建一个基于人类社会停滞发展、妒忌的恶意和不可能的平等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的世界性阴谋一直在稳步发展。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颠覆是一种潜移默化、渐进而持久的内部破坏，专门针对另一个群体的价值观、优势和生活方式，目的是使该群体变得脆弱。这就是共产党从德国开始渗透并从内部接管社会的策略。颠覆的四个阶段是打击士气、破坏稳定、制造危机和正常化。当苏联使用意识形态颠覆这个词时，他们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意识形态颠覆是一个合法的、光明正大的、公开的过程。你自己可以亲眼看到，你所要做的，所有美国大众媒体所要做的，就是拔掉耳塞，睁开双眼，他们就能看得到了。只有大约 15% 的时间、金钱和人力花在间谍活动上。另外 85%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颠覆或积极措施。积极措施是用于描述苏联的政治战的术语。该术语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包括基于苏联外交政策目标的间谍活动、宣传、破坏和暗杀等活动。美国就像一个健康的躯体，它的防御机制分三个部分：爱国主义、道德感和精神生活。如果我们可以破坏它的这三个部分，美国将会从内部土崩瓦解。约瑟夫·斯大林用苏联克格勃的语言来说，就是心理战。约瑟夫·斯大林基本意思是改变每个美国人对现实的看法。约瑟夫·斯大林这个心理战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尽管美国人可以获得丰富的信息，却没有人能够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和他们的国家而得出明智的结论。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洗脑过程，分为四个基本阶段。第一个是使其士气低落。让一个国家士气低落需要15到20年的时间。为什么这么多年？因为这是教育敌国一代学生所需要的最少的年数，还需要这代学生被暴露于敌人的意识形态攻击之下。换句话说，马列主义思想需要被灌输到至少三代美国学生意志薄弱的脑袋瓜子里，而且没有受到美国主义、美国爱国者的基本价值观的挑战或制衡。美国的士气低落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在过去的25年里，实际上已经有些过度完成了，因为士气低落已经蔓延到了那些连安德罗波夫同志和他的所有专家们做梦都不敢想会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地区。由于缺乏道德标准，大多数士气低落化都是美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相互影响造成的。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获得真实信息已经不再重要。 一个士气低落的人无法通过的信息进行有益的评估。他不可能从事实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即使我提供给他大量的信息、确凿的证据、文件还有照片。即使我强行把他带到苏联，让他看看集中营，他也会拒绝相信共产独裁这件事，直到他的蠢胖屁股被结结实实地踢上一脚。当一只穿着军靴的脚狠狠踢到他的屁股的时候，他才会明白，但在他屁股被踢之前，他是不会明白的。这就是士气低落造成的悲剧。下一个阶段是造成不稳定。这一次，颠覆者并不关心你的想法和消费模式。不管你是吃垃圾食品还是变胖，肌肉皮肤变松弛，这都不重要了。这一次，只需要2到5年的时间就能破坏国家的稳定。重要的是生活必需品、经济、对外关系、国防系统，而且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某些领域，比如国防和经济等敏感领域，马列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影响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强大。比如国防和经济等敏感领域，马列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影响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强大。我简直不敢相信，14年前，当我降落在世界的这个地方，这个过程进行得如此之快。下一个阶段当然是危机。一个国家可能只需要6周就会陷入危机的边缘，现在甚至在中美洲也能看到这种情况。6. 在危机之后，随着权力结构和经济的剧烈变化，我们进入了所谓的正常化时期。这个正常化可能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就是美国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允许所有的笨蛋让国家陷入危机之中的话。承诺给人们各种好东西，还有人间天堂。破坏你们的经济稳定，消除自由市场竞争的原则，并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一个承诺很多事情的专制老大哥政府。承诺是否能够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们在美国的左派，所有这些教授，所有这些冠冕堂皇民权捍卫者，他们在颠覆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只会破坏国家的稳定。当他们的工作完成后，就没人再需要他们了。他们知道的太多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当他们幻想破灭时，当他们看到马列主义者大权在握时，很显然，他们会觉得自己未被尊重，因为他们原本认为自己会进入权力中心。当然，他们掌权的事永远不会发生，他们将靠墙站成一排，然后被枪毙。1922年底，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开始考虑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成功接管欧洲。在列宁的倡议下，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组织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发动马克思文化大革命。出席会议的人中有匈牙利犹太贵族、银行家之子。1924年夏天，卢卡奇搬到了德国。他在德国召开了由一群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出席的第一次会议。这次聚会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会。该研究所是由犹太百万富翁菲利克斯·维尔正式建立和资助的。这个研究所被称为社会研究所，后来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霍克海默的指导下，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欧洲人过于依赖传统、种族、民族、家庭和信仰，以至于无法接受共产主义。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经过文化机构的长征、长期洗脑才能蓬勃发展。只有这样，在他们腐蚀了所有西方价值观，使我们无法生存之后，他们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强加于我们身上。这也是废边社会主义者所做的，以削弱国家并慢慢实施国际共产主义。现在的口号是在共产主义被接受之前改变和摧毁西方文化。认为要让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文化出现，现有的欧洲文化必须被摧毁。要想控制一个有着强烈道德价值观的社会，除了削弱这些价值观，没有别的办法。他说，我认为采用革命的手段毁灭社会是解决这个时代文化矛盾的唯一办法。如果革命者不消灭旧的价值观念，不创造新的价值观念，就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推翻这种旧的价值观念。说，我们必须把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利用他们来把西方文明搞得臭气熏天。 只有在西方知识分子腐蚀了西方文明的全部价值观，让人民生活变得难以为继的时候，我们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就产生了文化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颠覆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所有性别、性取向、家庭、种族、文化或宗教，每一个事关白人身份认同的规范或标准，都要在社会中受到质疑、受到挑战，随心所欲的改变和摧毁，以使那些所谓的被压迫群体而不是欧洲人受益。这是为了创造一个犹太人不会被看作是一个外来特殊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犹太人可以更加安全地爬到社会的最高位置，而不会遭到欧洲人的强烈反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目的就是把欧洲人民的民族利益去合法化，并抛弃之，以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来取代欧洲人民的民族利益。当我开始撰写犹太知识分子运动的文章的时候，我意识到不能如此简单化。我要告诉你的是，有那么一个团结的犹太人核心，其成员之间可以互补强化，这个犹太核心就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我必须告诉你，这些人都是犹太人。我必须告诉你，犹太核心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当做犹太人更进一步的特定目标。例如，犹太核心最常见、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反犹太主义。在我的书《批判文化》中，我提到犹太知识分子运动的核心人物非常关注像反犹太主义那样的问题。犹太核心试图建立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反犹太主义是一种病态的行为。这种理论还认为反犹太主义没有学术基础。理论还认为反犹主义在道德上是令人无法容忍的。需要重点说明的是，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非常重要，犹太人的特定目标也很重要。这并不是说这是所有犹太人都有的目标，他们不会说所有的犹太人或者任何事情。事实上，举例来说，精神分析有特定的目标，他们担心的是反犹太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犹太人甚至会相信精神分析之类的东西。我们正在说的是一群有凝聚力的人，很容易分辨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分子，马克思、霍克海默，还有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人物，有强烈的犹太人身份特征，著名的人类学家弗朗茨·鲍亚士，也有着强烈的犹太人身份特征，对特定的犹太人问题有着异乎寻常的深切关注。比如反犹太主义，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分子应该努力推进犹太人的特定目标。推进自己的目标并没有错，只是当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唯一的问题是那些目标经常与其他人发生冲突。所以本质上说，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发展了一种意识形态，任何非犹太人的群体认同都被认为是一种病态。所以如果像我这样的人被认为是白人，我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白人有着白人的利益，我就会被当作精神不正常。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犹太人有着非常强烈的犹太人身份认同感和犹太人的利益。是犹太人有什么问题吗？那是一种意识形态限定了，的确把非犹太人的适应性行为定义为病态，甚至是家庭生活，非犹太人的家庭关系很紧密，也被视为病态。他们犹太人有问题，犹太人的家庭是专制的，他们用精神分析学的知识来试图去证明诸如此类的事情，但那只是你知道编造出来的科学，根本没有科学依据。在马克思之后，有一群马克思主义者明智的决定也可以通过文化把这种集体主义社会在国家层面发扬光大，而要实现集体主义社会国家，就需要引入某些会破坏家庭的价值观和观念。例如，如果你能以某种方式破坏家庭单位，这样这个家庭单位就不能再自我维系，在社会中也就会毫无价值。被破坏的家庭单位会造成一些个体成员，而这些个体以前在需要的时候是可以向家庭需求支持的，现在这些个体被已经被破坏的家庭抛弃， 在需要的时候，这些被破坏的家庭的个体将无处寻求帮助。所以现在这些个体不得不求助于政府。翻译自此，感慨万千，看看现在的邪教、同性、变性，无不都是以破坏家庭、制造破坏家庭的无助的个体为目的，可见欧罗巴电影之一针见血。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任何社会都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以一种方式破坏文化，迫使人们在需要时本能的转向政府寻求帮助，因为这些个体已经无法获得其他任何形式的帮助了，政府作为原本其他帮助选项的唯一选项。文化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其艺术、其音乐、其文学、其电影诸如此类的事情来实现的，一些思想和概念也被植入这些艺术作品中，使这些艺术作品在集体主义哲学方面深具感染力。即使是极右派也不得不转回头来依靠政府这个老爸来给予帮助，政府就是所有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集体主义意味着如果某件事足够重要，那么国家就应该这样做，介入并确保每个人都遵守，不管个体是否愿意。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要点在于做四件事。马克思谈到了一摧毁家庭，二破坏财产，三消灭宗教，四毁灭国家。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被关进古拉格集中营，而你的整个国家也变成了苏联。如今好莱坞出品的几乎每部电影中的角色都具有至少如下特征之一。第一，主角或者反派都离婚了。第二，女性被刻画成强势、控制欲强、暴力或者比男人强。第三，男性被描绘成冷漠、女性化、过度敏感或有外遇。第四，在某地的家里成员中至少有一名直接成员是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或者女权主义者。人物不同性格通常以不同的比例混合，甚至混杂以一点精神分裂症的因素，因为男性和女性互换了角色。近年来电影中的一个奇异现象就是白人演员几乎不再霸占英雄的角色，好坏参半。你知道理想化之类的，就像是那个地方有摩根·弗里曼、好莱坞黑人明星这样的角色，是一个非常负责任、道德高尚、像上帝一样的人物等等。或者你有像威尔·史密斯、好莱坞黑人明星和维斯利·斯奈普斯、好莱坞黑人明星这样的动作明星等等。所以你就知道白人角色被黑人取代了这就是过去几十年来媒体带给观众的印象。当白人罪犯常常扮演罪犯时，他通常有一头金发、蓝色的眼睛。那些白人扮演罪犯的角色扮演不诚实的人，或者软弱，或者卑躬屈膝，而黑人角色却非常强势、非常聪明。是的，你经常看到黑人计算机技术人员、黑人科学家、黑人老师和教授都很聪明，什么都懂。白人被描绘成愚蠢的，经常是不负责任的，通常需要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的建议。这实际上是白人从舞台中心到边缘的视觉位移。我认为这是让白人为他们的整体文化被取代而做好准备。瑞典犹太作家兼记者戈兰·罗森伯格解释了，通过文化马克思主义摧毁白人国家背后的推手。历史上，犹太人总是在有着多元文化、多元化和宽容的环境的国家和帝国中茁壮成长，而他们在强大种族性和民族主义社会中就表现得就非常糟糕。欧洲犹太人一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陌生人或其他人，因此根据定义，一个对待陌生人友好的社会对犹太人来说是好事。欧洲犹太人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塑造多元文化、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社会的能力。砸烂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狗头网站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现象进行了精妙无比的解释。文化马克思主义或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堕落文化试图摧毁社会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是什么让它凝聚在一起？是什么帮助它推进？它指马克思文化主义。又是什么促进智慧和美丽？马克思文化主义试图使社会堕落， 并把它带到一个更低级的形式，在那里人们更愚蠢，更像动物。马克思文化主义完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谎言，这些谎言包括一切世间事物都是美好的。至于社会，一切都是一种被压迫的形式。每当有人提倡文化马克思主义时，他们都会使用一模一样的话语术，声称马克思文化主义立志于把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些共同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主题都是由同一个谎言所推动的。他们是利用如下方式达成目的的：自由、自由主义、性变态、堕落、艺术、堕落的音乐、大规模移民、反情报、鼓励人们像动物一样行事、腐朽的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欧洲压迫阶级的祖先摧毁民族主义，并摧毁非犹太宗教。